第二十四课， 课文。 喂，是小兰吗？ 你是谁呀？ 我是江山。你听不出来？ 你在哪儿打电话？晚上有电影，你忘了？ 没忘，我有点事儿，耽误了。 你有什么重要事？ 我5:30下班，差6:06到了地铁站。 怎么还不回家？ 我忘了带电影票，又回去找。 你真马虎。 6:01回地铁站，又坐错了站。 哦，我的天。 现在赶快，电影7:00开始，我在电影院门口等你。 你看看，现在是几点钟了？ 现在是7:10了。那你别来了，我回家吧。 生词。 电话。 电影。 是。事儿。 地铁。 站。 票。 天。 电影院。 门口。 钟。 重要。 马虎。 错。 听。 出来。 打电话。 忘。 耽误。 下班。 带。 回去。 找。 坐。 等。 办。 点儿。 点。 分。 课。 赶快。 别。 喂。 握。 压。 练习。 变音变调。 蓝。狼。 尖。江。 山。伤。 晚。网。 眼。痒。 站。账。 线。像。 小兰。小狼。 江山。奸商。 板子。膀子。 杆子。缸子。